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五， 农历10月22， 北京晴，12度到零下3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江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环境新提升。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推进人才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李克强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上海、山东、西藏、青海等地宣讲。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为民赴汤火，壮志代代传》，讲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 前10个月，我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平稳恢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旨在煽动对抗与分裂。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 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思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江苏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重点突破生态修复中的硬骨头，推动生态环境显著提升。总台记者季明、景明、刘慧民报道。 各位来宾，人文园最精彩的板块在哪呢？也是。 自今年9月底开园以来，江苏园博园就成了南京东郊一处网红打卡地。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里曾是矿渣堆积、崖壁裸露的矿坑和采石档口。游客周家飞。 从上往下看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居然以前是一个水泥厂和档口，我就不敢相信以前是那样的一个荒芜的景象，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一个地方。上个世纪初，我国最早一批水泥厂把石灰矿选址在南京东郊的汤山，上百年的开采留下了5000多亩生态伤疤，如何处理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有人建议，削峰填谷建新区，用后续开发补贴修复投入。这种看似可以实现多赢的方案，被南京市坚决否决。江苏园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威： 之前做新的建设，一般比较简单，就是把老的项目全部推掉，场地平干净，然后我们从头开始。而我们这一次呢，大量的老旧的厂房、老旧的设备，甚至生产线和这种矿山的本来的样子都得以保留下来。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按照这样的生态修复思路，保留的老厂房变身为工业遗迹展览馆，废弃的采石档口修复成崖壁剧场，尾矿库采用生态方式固结、精心设计流域水系，形成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如今，曾经人们避之不及的矿区，成了集中展现江苏生物多样性的窗口。李威。 在我们18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植物品种不到50种，经过3年级的建设和现在的一个呈现，现在有超过1300种的植物，生物多样性非常好的完善，而且现在像白鹭啊，还有野猪都重新又出现了。近几年，江苏加速推进南通五山及沿江地区苏州常熟铁黄沙生态岛等一批生态修复工程，还在太湖地区率先开展生态保护引领区建设，对重点企业进行了重点污染物平衡调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太湖处处长刘朝阳： 我们把这个产量核算出来，就是我的原料进多少，产品出多少，那剩下来不就是我变成废水、废渣，这个废气当中有多少，对吧？那这不就是精准化，而且是全过程的这种管理。 着眼于长远，江苏在制定“十四五”自然生态保护规划的同时，在全国率先提出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行为负面清单，明确生态修复的行为准则，防止大拆大建和过度景观化。截至目前，江苏将全省陆域面积的 22.49% 划定为生态空间保护区域。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高红。 采取了严格保护、自然恢复、辅助再生、生态重建以及环境治理这些措施，统筹考虑了自然生态各个要素以及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流域的上下游等等，增强了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 今年一到十月，江苏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1.8%， 国考断面 U3 比例同比提高 3.4 个百分点。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监测数据显示，江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环境质量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推进人才工作创新发展综述。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领导人民军队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优化人员队伍结构布局，创新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推动我军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强调，全军坚持旗帜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会习主席关于人才强军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新时代我军人才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保持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管人才，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落实军队好干部标准，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手中，坚持未战育人，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突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建设重点用力，推动战斗力标准在人才工作上硬起来、实起来，坚持改革创新，我军人才结构重组优化，人才体制焕然一新，人才队伍动力倍增，人才工作展现新气象，打开新局面。文章指出，强军兴军，新时代人才强军事业如火如荼，复兴征程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砥砺成长。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焦备战打仗，聚力转型升级，全面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加快推进军事人员现代化，奋力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发表讲话。李克强表示，亚欧会议成立25年来，各方政治互信提升，交流合作深化。习近平主席提出，各国应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疫情影响仍然深远，世界经济曲折复苏。本次会议以强化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增长为主题，深具现实意义。李克强指出，坚持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正确选择，各国应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长远的历史担当、更自觉的国际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李克强表示，面对疫情挑战，要加强疫苗和药物研发等合作，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疫后复苏要实现谋发展与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相互促进，要加速构建快捷通道、绿色通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李克强指出，坚持交流互鉴是促进亚欧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要加强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增进了解，求同存异。中方将继续支持亚欧基金，愿举办亚欧青年领导人交流营，邀请各方积极参加。 李克强强调，面对困难和挑战，只要亚欧国家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携手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就一定能够共创亚欧合作新局面。与会外方代表表示，疫情背景下，各方应深化亚欧伙伴关系建设，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携手抗击疫情，强化多边主义，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拓展创新、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六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利企便民。意见指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赋予有条件的地方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促进营商环境迈向更高水平。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和国际人才服务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监管，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上海、山东、西藏、青海等地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还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推动全会精神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月24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做宣讲报告。李强聚焦宣讲主题，理论联系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采用鲜活案例、详实数据和对比分析，对全会精神做宣讲和阐释。会后还与基层代表进行交流。上海临港新片区城市建设交通运输事务中心城市建设科科长朱晓明提问： 坚持人民至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怎样才能运用好这条经验？ 李强： 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人民城市的这个重要理念。党委政府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坚持人民至上，解决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事。我们的城市建设不仅是未来人，更多还要依靠人。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发力啊！ 11月23号，中央宣讲团成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松在山东济南做宣讲报告。会后，欧阳松来到高校企业，与基层代表座谈交流。在山东大学，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本科生燕珍提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请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进行内涵的分析？ 欧阳松：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一个是要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呢，是要紧密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第三个呢，是要回答和解决了重大的时代课题。第四个，就是要有大量的原创性贡献。第五是形成了严密的科学体系。第六呢，是经受了较长时间的实践的检验。毫无疑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具备这六个要素、这六个条件的。 23号到24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书长林尚利在西藏拉萨举行宣讲报告，并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街道藏热社区、西藏大学，与社区居民、基层干部和高校师生代表展开座谈和互动交流。在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街道藏热社区，社区居民达瓦措姆提问：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林尚利： 我们要通过决议学习， 感悟到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是我们前进的力量。今天的西藏雪域高原也过上了现代的生活，所以呢，通过党的学习教育，我们作为基层群众应该从这里面感悟到自信、底气、奋斗、团结。 23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陈礼在青海会议中心做宣讲报告。23号到24号，陈礼来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原子城纪念馆、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唐川镇双树村，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在唐川镇双树村，村民王国龙提问： 请问我们今后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陈礼： 共同富裕呢，我个人的体会，它是个过程。按照我们党的确立的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奋斗目标，那个时候随着现代化的建成，人民群众生活啊会有个非常大的提升。党中央现在非常明确，要在高质量发展当中实现共同富裕。 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分别向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中央代表通报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表示，中共19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18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突出强调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愿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外方热烈祝贺中共19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高度评价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推动各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成就。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为民赴汤火，壮志代代传》，讲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董瑞、李潘奇。 作战快点站起来！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通信技师王大毛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到部队时学的第一首歌是王杰的《枪我们扛》，看的第一本书是王杰日记故事选。王杰，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地雷爆破连五班班长。1965年7月，王杰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埋排雷和爆破训练时，拉火管意外自燃。危急关头，王杰扑向即将引爆的炸药包，保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 当时因为老班长是扑上去的，左胸的胸口炸了个大窟窿，在老班长那个牺牲那个爆炸那个点，周围那个土里面都是血和骨头渣子。 在王杰生前所在连队，历任王杰班班长每天晚上都要把老班长的被子打开，清晨再把被子工工整整叠好。 就感觉老班长始终和我们生活战斗在一起，老班长时刻在看着我们，时刻提醒大家不能懈怠。 2017年4月，随着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王杰班由工兵班转岗成为装甲步兵班。面对转型挑战，王杰班立下3个铁规矩：训练时间1秒不能少，规定内容1个不能落，训练强度1点不能降。如今全班全员熟练掌握11种打击武器，真正实现一专多能。 我们王杰班9个人能够任意做到减员至7人不影响战斗，减员至5人能继续战斗，减员至2人能坚持战斗，具备了随时都能上战场打胜仗的能力。 王杰班的官兵们奋力做着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书写着火热的青春篇章。 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副政委巴洪生。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始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随时做好上战场的准备，以过硬的打仗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十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恢复。从营业总收入来看，一至十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03860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中央企业338515.6亿元，同比增长21.3%，地方国有企业265344.4亿元，同比增长23.0%。从利润总额来看，一至十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38250.4亿元，同比增长47.6%，其中中央企业25326.5亿元，同比增长44.0%，地方国有企业12924亿元，同比增长55.3%。 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我国电厂存煤继续快速增长。11月中下旬以来，日均供煤达到860万吨，最高达到943万吨，历史峰值。日均供煤大于耗煤近200万吨。11月23号，全国电厂存煤已达到1.47亿吨。预计本月底，电厂存煤或将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新建。 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供热用电还是很有保障的，因为现在电厂存煤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充足，可用天数已经达到将近20天以上。另外呢，从这个供应端来说的话，相当于每天煤炭的生产量达到1200多万吨，基本上能够保障电力的用煤以及全社会用煤的需要。 距离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还有不到100天，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表示，我们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残奥盛会。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在筹办之初就确立了冬残奥会战略计划，建立了冬残奥会和冬奥会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的工作机制。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告诉记者，举办北京2022冬残奥会为发展冬残奥运动创造了有利契机。 申办以前啊，冬残奥会6个大项目，我们仅仅开展了像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两项，全国冬残奥运动员啊加起来还不足50人，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上千人了。冬残奥项目呢，也已经拓展到6个大项。2016年以来呢，我们国家参加了50多项冬残奥国际赛事，获得了38枚奖牌。 张海迪介绍，北京冬奥组委高度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制定出台了无障碍指南，各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把残疾人客户群体验放在了重要位置， 按照比例配备了无障碍客房或者是呢轮椅友好型客房，相关网站、手机软件进行了无障碍版本升级，提供了无障碍车辆、无障碍安检通道，为残疾人啊预备了特殊的药品和卫生器械等等，就是要想得很周到。我们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残奥盛会。 本台消息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省委网信委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昨天在广州举行。本次论坛以发展与秩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让正能量驾驭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让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为网络正能量赋能。论坛围绕网络内容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共同谋划网络媒体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新方向、新路径。期间还举行5个平行论坛， 围绕创新、技术赋能、责任、共治共享、传播、塑造价值等主题展开讨论，并启动同心粤港澳携手大湾区网络主题活动。几十家网络媒体将深入改革腹地，重走开放前沿，全景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擘画和建设成就。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4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截至11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5661万7000剂次。上海市昨天通报，截至11月25号17时，上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上海已落实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至于是否与国内有关疫情关联，有关部门还在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等工作。浙江杭州昨天通报，11月25号，杭州市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上海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江苏徐州昨天通报，11月25号，徐州市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为上海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昨天表示，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方支持在会议前尽快完成渔业补贴谈判，制定新的补贴规则。 上海数据交易所昨天揭牌成立，当日挂牌的数据产品20个。 为遏制利用基地渠道实施违法犯罪多发势头，推动强化基地安全法治化治理，最高检日前向国家邮政局致发最高检第7号检查建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天舟系列货运飞船搭载项目，征集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15号。 截至今晨5点30分，电影《长津湖》票房达到56.99亿元，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该片生动反映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引发观众广泛共鸣。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02284例，达到2亿5883万0438例，死亡病例增加8155例，达到517万464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122万2430例，死亡77万5759例。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表示，美国将举行的所谓民主峰会旨在煽动对抗与分裂，这会加剧国际紧张形势。扎哈罗娃说，所谓民主峰会不过是美国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组织利益集团，以对抗那些保持战略独立、拥护公正世界秩序的国家。在美国自身民主和人权状况存在明显问题的背景下，美国自行决定哪些国家应该被称作民主国家显得荒唐可笑。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刘梦雅，主播雨欣、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 与健康同在。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